冲动都没有，偶尔不去想，偶尔想的太多，让人想不想都失落。

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 走，层层防守抵不上你一个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